第四篇诚信 第二十七则，诚信为人生至宝，不诚信者早晚必归失败。意解：西方谚语说，诚实是最好的政策。由此可知，诚实是人生待人处世成功之颠扑不破的原则。即使因为诚实而遭到一时的挫败，但是时间终将证明，成功是属于诚信的人。不诚信的人最后终将面临失败的命运。 预言诚信漂流记。话说诚信被那个聪明的年轻人投弃到水入面之后，他拼命地在那里游，最后来到一个小岛上面。诚信就躺在沙滩上面休息，心里面计划着等待哪一位路过的朋友允许他搭船救他一命。突然诚信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欢乐轻松的音乐，他于是马上站起身，向着音乐传来的方向望过去。他见到一只小船正向这边驶过来，船上有一面小旗，上面写着快乐两个字，原来是快乐的小船。诚信急忙地喊道： 快乐快乐，我是诚信，你拉我上岸可以吗？ 快乐一听，笑住咁样同诚信讲：唔得唔得，我一有咗诚信就唔快乐㗎啦。你睇下社会上面有几多人因为讲真话而唔快乐啊。对唔住啦，我无能为力。讲完快乐就走咗啦。过咗一阵，地位又嚟啦。诚信呢急忙咁样喊道： 地位地位，我是诚信，我想搭你的船回家可以吗？ 地位急忙地将船越撑越远，回头就跟诚信说：不得不得，诚信不可能搭我的船的，我的地位来之不易啊。有了你这个诚信啊，我岂不是倒霉，并且啊连地位都难以保住添啊。诚信好失望地望住地位的背影，眼入面充满着不解和疑惑。他又接着在等，随着一片有节奏却不和谐的声音传过来，竞争门搭着小船来到了。诚信喊道： 竞争竞争，我能不能够搭你的小船一程啊？ 竞争门就问他了： 哦，你是哪个啊？你可以给到几多好处我们先？ 诚信不想讲，怕讲了又没人理。但诚信毕竟是诚信，他就说： 我是诚信。 你是诚信啊？你这不是全心给我们添麻烦吗？现在社会竞争这么激烈，我们不正当竞争点敢要你诚信啊？ 讲完之后就扬长而去。正当诚信感到近乎绝望的时候，一个慈祥的声音从远处传过来： 孩子，上船啦！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在船上面掌舵这样说了： 我是时间老人。 那你为什么要救我呢？ 老人微笑咁样话： 只有时间先知道诚信系有几咁重要。 喺返去嘅路上面，时间老人指住因为翻船而落水嘅快乐、地位、竞争，意味深长咁样话： 冇诚信，快乐系唔会长久，地位系虚假嘅，竞争亦都是失败的。 故事：领导人的诚信。 曾经有一位国王想将皇位传给有才德的年轻人，他在全国选拔了五位优秀的青年，召见他们之后，发给他们每人几粒菩提树的种子，话给他们回去要好好培植。一个月之后，看种子培育的情况如何，就将皇位传给适当的人。一个月之后，国王召集了皇城的臣民，准备选拔皇位的继承人。在选拔大会里面，有四位年轻人手中都捧着自己所栽培的菩提树苗，兴高采烈地等待国王宣布好消息。只有一位年轻人低着头，手捧住冇发芽的盘子，好羞愧地企在喺度。国王巡视呢五位年轻人所捧的盆栽之后，走到那位低着头手捧住冇发芽的盆栽的年轻人前面，举起他的手话： 呢位就是你们未来的国王，因为我对每粒种子都做了特别的处理，他们是不可能发芽的。由于领导人最重要的就是诚信，这位年轻人具备了这个美德，所以我要将皇位传给他。 顿时全场响起了如雷的掌声。由此可知，诚信是做人的根本，亦都是人生至宝，世出世间法的成就，诚信是非常重要的关键。成功绝对是属于诚信的人，不诚信的人无法在社会立足长久，因为他欺骗的行为一旦被识破，最终将面临失败的命运。